应该一九四七定四五唔记得咗啦。中共嘅第七届代表大会里面确立咗一样，有一个东西叫毛泽东思想，跟住话觉得系全党要追随嘅，佢已经掘紧坟墓啦。因为毛泽东思想可以比毛泽东自己 去建立嘅咩？ 系系啦，同埋由毛泽东指示去诠释噶嘛。咁咪逐个逐个斗咯。呢个刘少奇当时做个政治报告，佢做咗呢个咁嘅决定，咁咪瓜柴咯。咁当然曾俊华唔可以同佢咁比啊。但系如果你喺个咁细嘅地方做咗个小型嘅东方红太阳星，你真系好难解构。嗱，好简单，我净系讲立法会。如果当你推咗曾俊华上去，对面嗰啲建制派情心不甘情急情不愿嘅。当你去反曾俊华嘅时候，佢咪揶揄你咯，调侃你咯。喂，唔系讲错系嘛？我就唔认为曾俊华唔系几好嘅。你哋话佢好嘅，今日你哋反对曾俊华，我赞成佢。你搞乜嘢噶？泛民已经玩完啦。 哦，不过咁，如果你咁讲，就任何一个当选都会出现咁嘅情况。 其实会唔？ 你系错，你系错。因为如果你冇命，你保命低，佢即刻可以闹佢啦。因为我哋闹梁仔闹得咁爽，就系我哋冇俾命低佢噶嘛。 咁但系俾咗 咁啊， 俾咗都可以闹噶喎。 嗱，唔系喎，你点闹啫？因为对面会话你啊嘛。而家我简单，我而家闹阿梁仔嘅时候， 李慧琼会夹你啊嘛。 你根本人你自己都解释唔到啊，俾人嘲笑啊。 喂，但如果我好清楚讲明我支持曾俊华，系因为我 按到 condition， 按到 condition 阻止梁振英嘅路线继续延续，咁啊点咧？ 咁啊真 好清楚话俾香港人听， 唔系 我唔系支持佢23条，唔系支持佢呢个政改框架。 如果系就好啦，嗱，即系老实讲，我就觉得而家嗰个 ，I'm sorry。 讲完啦， 嗰个成个气氛已经唔系咁啦，因为23条都话可以接受嘅，你想个曾俊华点啫？系咪曾俊华系讲唔得嘅嘢啊？咪长长毛系咪傻噶？搵道德高地去搭人哋，喂，真系有人咁讲喎？你长毛系咪傻噶？人哋唔讲得嘅，逼人哋讲，而家系人哋话你唔好逼人讲啊！哎呀，阿哥，你哋真系睁开眼睛做人啦！ 嗱，但系因为你已经假设佢大权在握啊嘛。已经阴点咗习近平，已经阴点咗佢，所以你作为一个 dissident， 我觉得系一个意见， 唔系啊，佢老实讲， 去反对曾俊华就成立，我觉得，但 系 好简单分析，我觉得 唔系民主派而家都乐观其成， 我觉得系阴点咗林郑，我觉得 民主派都觉得乐观其成，因为佢觉得既然间呢个阿曾当选嘅其中一个条件就系话第四条件就系话为港人嘅广泛接受。呢、这個亦都包括埋管治能力，其實係同意反覆嚟嘅。如果你不受港人接受咧，就不能沒有管治能力。好啦，你後面嗰兩個條件係要令到曾俊華當選，一定係要咁啊嘛。即係話個意思就係話，我哋認為曾俊華做共主係啱嘅。你係冇得呢、这個呢張咁嘅 投名狀 係不能唔簽噶嘛。如果你再講價錢嘅時候，你咪即係叫曾俊華又拗頭。而家我就走去呢、这、一個。那個所謂參加公民提名啊，都話你係咪想俾壓力我先？華哥，你而家咁樣俾壓力曾俊華，喂，而家你啲講出口啦，你長毛你做咩先？係咪想俾壓力我哋先？係咪想俾壓力我？ 因為你假設佢贏緊啊嘛， 唔係佢咁同一邏輯啫嘛。你而家講過話，喂，長毛你咁做係咪想俾壓力我哋先？想我哋唔俾票，唔俾提名啊，胡官同埋曾俊華先，你係咪想我哋難做先？ 咁啊，長毛 喂，咁我而家係垃圾嚟噶。 你任何一個喺選委會選出嚟嘅特首，你都會反對噶啦。如果咁樣講， 我一定係啦，因為我先此聲明先啦。咁如果你俾咗命低，佢唔同啊嘛。我而家就話，選委選舉係傻嘅籌白票啦，我哋反對佢啦。 但因為已經大家對梁振英嗰幾年嘅折騰已經 set up 啊嘛。 啊咁，呢個就唔包嘅。 呢、這個文 臣， 呢、這個真 係。如果你係用恐懼嚟作為一個起始嘅時候咧，唔係恐懼係乜嘢？ 我覺得係大家 set up 啊。 set up 咪即係由於你覺得打唔敗對手，對手就成日喺度，咪 set up 咯。個 set up 有原因㗎嘛。 DQ 嗰四件，大佬你睇 咁我都唔驚，你使乜驚啫？ 糧油破產都冇人理。 喂，我而家三月一號就審啦。我唔驚你驚， 唔係，但個民情 flip 咗，我覺得真係 係變咗 ，flip 咗嘅你，喂 flip 咗你唔可以行過對面噶嘛，你驚你都唔使亂隨山亂走噶嘛，隨山亂走一跌咗個陷阱嗰度，咪trap咗自己咯，你 keep to yourself。 嗱，阿長毛咁講啊，儘管你不同意泛民今次好似當曬阿曾係呢個共主咁啊，但係民意咧係要睇嘅。 唔係，如果你 民意係要睇，香港人係真係想即係 嗱，好簡單， 唔好咁撕裂。 我唔想話我自己係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掟死啊！ 唔係佢唔係掟死飲酒啫， 飲毒酒。 嗱，蘇格拉 冇毒啦，呢樽冇毒啊！呢樽啊， 我同你辯論，你講得贏我，我咪輸咯。如果講唔贏我，我拒絕認錯。咁嗰人就話：喂，你成日都話自己係智者，煽動啲雅典青年不信神，咁你好大罪嘅喎，我判你死刑。咁我有乜辦法？喂！我不想说我自己是苏格拉底，我讲嘢 你去拗格拉底差不多， 是拗格拉底啦，喂，咁而家我现在咁大嘴唔系啊嘛，因为其实讲到尾，如果我一个论述系令到有人转移咗个民意，系嗰啲转移咗嘅人负责，唔系我负责啊嘛。如果唔系我咪有妖言惑众嘴，有妄议嘴。 唔系，但系嗱，我从来冇叫你道歉。不过咧，我想讲 另外一个讲法就系话，你唔知民意系咁样，而你仍然冲出嚟就叫做冲出嚟柒啊嘛。 有乜柒啫？咁柒我柒啊嘛，唔系你柒啊嘛。你咁你使乜怜惜我啫？我都话我系道德低地嚟咯。 咁又唔系？ 我唔系道德低地。 有人插你。 我从来相信你有理想嘅。不过有少嘢同你讨论啊，谂咗好， 唔系 谂咗好耐。听埋我讲啊，听得埋啊。我唔系梁振英啊，大佬，你要听我讲啊。嗱。我知道你好有理想，亦從不懷疑。不過咧，即係你頭先你講到話，你擔心九二八冇人紀念啊，或者九二八嗰種民情啊，係唔會再出現咧？依啲係唔道理去擔心，唔係你嘅主觀願望。當年九二八兩年半之前發生係有好多因素醖釀，包括咧呢個港共咧係故意煽風點火搞出嚟嘅，佢開個熱線叫人舉報嗰啲嘢咧。就真係令到好多打工仔條氣係好唔順，所謂舉報咪即係篤背脊啦，係啦。咁第二，我要同你講，香港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無論你承認好唔承認好，依個係事實。國際金融中心啲人咧係怕死嘅。你睇下歷史上咧，喺國際金融中心裏面出現革命咧，係不會成功。如果出現嘅話，我睇翻喺1789年法國大革命。發生係喺巴黎，唔喺倫敦，因為倫敦已經係國際金融中心啦。啲人係怕死同埋保守，即係右啦。 明白。 第二咧，你香港要出現真係全面嘅對抗，或推翻而家呢個建制制度不公義咧，可能需要三個條件。第一個叫做血海深仇 ，which 九二八冇開槍，即係暫時都唔會發生啦。第二叫做民不聊生，你經歷過貧窮年代，而家嗰陣時都唔係民不聊生，何況而家咧？第三就叫周邊戰亂。根據我的判斷，中共政權以及美國啲癲佬呢個特朗普等，包埋呢個俄羅斯普京都叫世俗人士，佢哋唔會真係動真槍嘅。所以三個條件都唔出現嘅時候咧，你就永遠情都係一個理想主義分子，有啲人會尊敬你。但係頭先講嘅嘢係唔會出現嘅。咁我講完啦，你回應啦，唔該。 唔係咁，如果咁樣講嘅時候，即係要坦白咁樣講啦，即係香港嘅民主派就係話，向理想告別，向 唔係向理想告別，而係我需要繼續爭取。 向抗命告別咯，即係話，如果香港係唔會發生一個和平嘅公民抗命啦，係咪革命我唔知。美國冇革到命，和平嘅公民抗命都令到美國嘅黑人係有咗同等嘅權利。和平的抗命令到Johnson 是要實行那個所謂大社會的改革， 佔心總統 和平暴力的公民抗命是令到越戰早些完了。美國還不夠富裕，美國是全球的經濟中心來的。 OK， 我說的是國際金融城市，不是美國，不是只是紐約。 但其實會不會是這樣呢？我調回轉頭想，兩年前的香港人不是一個正常的狀態，是在一個港共政權689加西環治港底下所 潑火燒人的 一個這樣的局面。好了，到現在大家希望回到一個我們熟悉正常的香港，所以變了那種的尖鋭對立呢，隨著梁振英下台這件事是會慢慢消散，大家期望一個比較溫和。 我跟你的看法不同，就是因為你而家成個制，成個無論邊個做特首都好，都要繼續竭澤而餘噶嘛。即係話你擺唔擺得平香港嘅貧富懸殊啊，同埋即係各種嘅社會矛盾先。嗰啲矛盾 你冇人搞得掂喎，長毛俾你 只會可以輸緩，只可以輸緩。 唔係咁，我係有，我係有責任去為嗰啲人做嘢講嘢噶嘛。 我知道。 咁我點會真支持曾蔭權個兄弟曾俊華啫？ 唔係，我認識你就一定唔會噶啦，因為由 無論你係用呢、這個呢、這個社會經濟式嘅光譜，從政治嘅光譜都冇可能。咁、老實講，你點解唔即係我覺得香港啲人話包容，點解唔可以包容到一個講啲嘢嘅人咧？咁好啦，就算各位 我哋包容，唔係今日都唔請你上嚟啦。 就算我同各位講，就算你覺得而家。是say goodbye， 即係話其實我真係以前真係包容錯咗你嘅，咁你唔好客氣，我係唔需要人哋憐憫嘅。 我覺得又唔係， 唔係憐憫， 我覺得啲人對你愛之越深，責之越切喎。調翻轉，就唔係話因為佢覺得嗱、integrity 嘅問題，我覺得嗰啲就另外，可能唔知咩人嚟。我覺得認識梁國雄嘅人係唔會懷疑你嘅 integrity 嘅問題。咁問題就係大家會覺得喺一個咁樣嘅。十字路口啦，所謂我哋要去做一個嘅 no easy choice， 呢個係一個艱難嘅選擇，即係究竟係忠於自己啊，定係要希望喺政治現實裏邊有所存在咧？ 咁簡單，咁我就數落學問最差噶啦，咁我就用 人字唔係咁講，呢個蘇格拉底咁多議員讀書最多 係蘇格拉底最後尾自辯陳詞嘅就係佢臨到最後尾啦，差唔多就係話。离别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继续生存，哪一何者是好只有上帝知道。我们当然我就即其实苏格拉底都很奇怪，因为他就反对神的、我说上帝才知道、即其实大家都不用动气，我今天讲的东西错了，那我就会、即消失了，我今天讲的东西对的时候，那我希望制止到，如果制止不到的时候，那就大家继续抗争。 但我想最后问你一句，从政这么多年，即是我认识你是你在你不识我的时候，我是中学生，你在新蒲江派 派嘢，五华 五华五华中学里面派一份叫战讯的刊物，我在李求恩，我就在五华隔篱， 即是我细岛那里附近啦。 咁多年，我觉得其实你自己有没有想过，你在从政这么多年，或者社会运动好，从政好，或者作为一个 dissident 一个异议人士。最终你希望是在政治现实里面有没有改变？ 有几多改几多？其实社会民主主义哪里会是我的终极理想、不过我觉得 终极理想是什 么？社会主义嘛。很简单，社会民主主义为什么我会作为一个 在香港实行呢？就是香港是一个经常赚取超级利润的城市的、是近这几年才衰了。我觉得 财富这么丰厚是可以实行，即、就是一些制度咧，系令到嗰个资源同埋财富咧，系适量咁调配，改善低下阶层嘅生活。呢、个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嘅原理嚟嘅。一个就系将大部分嗰啲 public facility 系公有化，即、就是令到佢咧系为大众服务。 啊，嗱，呢度我要 第二个就系税制。 我好想听下你嘅答案。因为有人咁讲啊，话香港呢个金融资本主义社会咧，冇错。是做到貧富懸殊，而且很厲害，越來越厲害。不過與此同時呢，不少低下階層呢也都買了上市公司的股票。 明白。 他們的角色呢是有兩個角色。 明白。 啊、這個 解答到的。 你怎麼回應 呢？其實是看你的收入的來源。如果收入的來源大部分是公司，小部分是股票的時候，那你就會有工人意識。如果當你的收入來源已經大部分是股票或者是 地租的時候，或者是房、租金的時候，即因為即李嘉圖講，即政治嗰檔就話你分配嘅工具有好多種噶嘛。如果你揸個工具係工資，咁你咪做工人意識咯。如果你揸住一個工具，一個利潤，一個利息，一個租金，咁你咪會同情咗第二邊咯。雖然而家你係工人， 其實就係呢個二十世紀資本論嗰個法國佬所講嘅問題喎。因為而家嘅人嘅增長啊，佢嘅收入嘅增長係嚟自資產增值，唔係嚟自工資增長。 所以嗰部分如果靠工資， 香港我相信大部分嘅人嘅資產增值啊，即係佢嘅收入增加，的而且確嚟自資產增值。 中產階級就係工人階級，唔係工資增長。 好多喂唔識字 中下層 都有買股票啊。 唔係我明白，但係呢個佢喺股票嘅裏邊咧，長期嚟講係揾錢又唔揾錢啊嘛。如果佢輸下嘅時候，佢唔會依賴呢一個股票作為一個主要嘅收入噶嘛。 我知道，但係佢都唔想啲地產商衰啊嘛。地產商要 profit maximisation。 所以，如果你用呢個講法，就係話第一，你講得啱嘅，喺一個都會裏邊咧，係即係個金融都會裏邊咧， 單獨咁發生革命係好難，因為喺嗰個都會裏面生活嘅人咧，其實係會比其他唔係都會嘅人生活好啲，因為佢係分緊唔喺都會嗰啲人。 靠資產增值嚟， 係係資產增值。譬如講你用利潤利息租金，都係喺其他地區嘅剩餘價值嗰度抽取噶嘛，係嘛？咁所以其實呢、這個，如果你明白社會民主主義嗰個意思咧，我提即係、就是、我講嘅就係話，其實佢係睇到一樣嘢。譬如間曾樹基講咗。如果你是金融業 高增值的，麻煩你就在高增值那裡拿錢去做一些產業是很多人做得的，未必是很 profitable 的， 所得再分配的， 是的是的是的，即是所謂二元嘛，被人他被人踢走了，即是那個所謂法蘭克福模式。咁老實講，我都要為曾樹基講幾句公道說話，今日那個鐵圓窗制度就是他發明的，不過被人拿出來用的嘛。他不是看不到一樣東西，法蘭克福賺錢，金融揾錢就要派落去其他 workfare， 嗯，係啊，派落唔係淨係 workfare 搞產業， 你要搞一啲有低增值嘅產業 workfare 係啦係啦，就係 workfare， 就係話你可以解決到 employment 嘅問題，同埋個 employment 問搞決咗之後咧，嗰啲做嘢嘅人本身唔係啲工資成日要跌同埋俾人裁員，穩定嘅。佢係如果你做環保業喺香港，所謂綠領計劃，你做咗一個咁嘅工業出嚟之後咧。如果有工業瓜投資來，佢係做到噶嘛？即係話就唔使派福利啊嘛，你佢翻工咯，改善我哋生活咯。而且呢種嘢可以 sell 去第二度噶嘛 ，sell 俾廣東啊 ，sell 俾湖南，好簡單。我新加坡，佢做海水化淡，如果都賣俾全世界咯，賣俾全世界啊！ 嗰個 technology 啊， 係嘛？咁其實我都有諗法。如果你做呢個高新科技嘅時候，你係有一個概念就係話，佢 profitable 嘅高新科技。是 support by 嗰個 financial 嗰個 咁，你係問題嘅根源啦。要有一個有智慧、有管治意志以及有民望嘅政府至做得到啦。你頭先所講嘅嘢， 嗱，老實講， 而家嘅 任何最後一個問題真係， 唔係而家嗰最 慘都係最後一條問題。 梁偉雄啊，而家做咗乜嘢啊？俾佢成立咗講。 我自己嘅理解就係咁樣，西環治港係點嚟嘅咧？當個政府嘅民望低，特首嘅民望低。佢就中間上下其實、就拜入嚟咧，就靠謝偉俊、梁美芬嗰啲就嗱，我俾票你，我支持你等等，咁就將個權力收歸自己。所以我就話，如果最終曾俊華如果有高民望嘅特首當選，當然你話對民主運動本身可能有傷，個形勢係不利。但係如果對香港整體有利嗰陣時候， 或者點解可以支持？唔係呢個就使實際力量嘅對比咯，因為呢、這個梁呢、這個曾俊華上咗台之後，除非有一個明確嘅任務就要打到中聯辦先，否則佢有個傾向就係同翻中聯辦裏邊嘅人合作噶嘛。呢個必然噶嘛。 不過仲要睇啊， 所以就係睇阿習係咪話 取態， 直頭直頭係 鏟俾佢中聯辦咯。 係啊，咁呢個都唔係我哋知嘅嘢嚟啦。 嗱，最後一條問題啦， 到最後 啦。三月27日就長毛生日，各位記得啊，嗰下。咁啊，3月26日咧就係特首選舉， 系啦。 咁當3月27日朝頭早阿長毛起身嗰陣咧，唔知道我晚瞓唔瞓覺啊？我唔知佢嘅身份會唔會改變喎、啊？ 唔使點咁耐啦，小圈子選舉，點到晏晝。傍晚已經開過香檳嘅，好多人。 我有啲失憶添啊！喂，嗰次曾蔭權仲晏晝出嚟喺搭嗰個開篷嘅雙層巴士通街借票添啊！ 喂，佢係晏晝已經搞掂嘅，所以 搞掂 唔到我生日㗎，各位。 哇！果然長毛咧思想清晰，盡管我 都未必 agree 啊！咁快飲完都咁清晰，好， 拜拜。 好啊，嗱，我再想講一次就係， 仲講啲 啊！真係嘅，我覺得好多朋友咧，我哋嘅聽眾咧，都對阿梁國雄參選有意見。 是 我 收到不少啊， 成日都话政见不同，大家的政治判断不同都好啦。 系， 但是对一个人的信任，对一个人的睇法是不会改变的。 我会加翻一句，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和他的人格是两码事。 系啊，咪好简单。我再讲一下公道的说话啦，就可能我。嘅華語講得唔好， 梗係唔係啦？我話 華語權， 你叻過我啊！真係 叻過好多博士啊！ 華語權華語權個掌握嗰度，其實我就講，如果唔係細良叫我嚟呢度講，我都唔可以暢所欲言，因為佢嗰啲主流傳媒咧，佢係 佢要攞個撐幣啊， 都唔俾你講嘅，根本佢係已經前設咗啲嘢，所以好似清談嗰個節目，咁我咪可以講到咯。 有好似我去提其他，長毛話我唔係問呢樣，問呢樣嘢，其實佢係照嗰個生碑就已經走 啦。要你嗰個生碑啊， 係。咁就我唔係唔識啲嘢，但係如果我太同唔同佢合作嘅時候咧，就根本連生碑都冇埋。 咁唔係嘅，你充滿智慧咧，就算點問咧，你可以 你講俾聽。而家喺網上面都好多人就係話長毛口齒又唔伶俐。唔係，其實根本就唔識個選擇性。 佢有錢， 我發覺你都睇唔誠實喎，長毛。 因為飲乜酒咧，通常都。 Your voice is heard. I'm sounding. OK， 拜拜。 節目到此為止啦。 多謝曬。 係啦，所以就係呢個大佬搞邊科咧？希望大家聽完之後咧，知道呢位大佬搞邊科啊，大哥。拜拜。 喂，阿哥，你搞邊科？